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练习，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you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business student predicting how management might change in the next few years。 我们今天会听到一位商科的学生来预测几年之后管理方面会发生哪些变化，这一看就是大学里面管理系的课程。 对了，那说到这个未来的趋势呢，我觉得在大家准备雅思口语考试的时候，不妨也可以参考这一部分的内容。 没错， 就是口语考试的 Part 3经常会让你去说一说未来的趋势。 对， 那么这个呢，其实它是很有逻辑层次的去介绍未来几个方面的变化都会是怎样的。 对，雅思口语考试呢，其实就是让大家畅所欲言，只要你语言流畅了，内容丰富了，就可以拿到高分哈。那今天呢，我们专门挑出这一段录音材料，就可以给大家开拓思路，同时呢，还能够学习一些比较好的词汇和词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今天的这篇听力段落中会出现哪一些比较好的词汇，我们先预习一下。 对，首先呢，就是讲这个经济发展迅速。英文它用了一个搭配叫 rapidly expanding economies， 这个 economy 是可数的，是用复数的形式， rapidly expanding economies 就是发展迅速的经济。其中呢，它举了几个国家的名字，有 Brazil and Russia， 就是巴西和俄罗斯。然后谈到这个商业的市场的发展，一定就会有供求，supply 是供，demand 是求， supply and demand 供求。好，然后呢再往下呢，就是会用到customers， customers 呢大家就知道了，是客户。这个词呢跟它区分一下，有一个词叫海关，是 customs， customs， 这个是海关。而 customers 是 customers， 好，这两个词呢希望大家去好好的区别啊。customer 是客户， customs 是海关。好，那再有一个搭配呢，就是 to make business decision， 做出商务决策啊。to make 什么什么 decision，就可以这样去把修饰的形容词放在 decision 的前面。好，再往下呢，就是 concern about， 就是关于什么什么的意思啊。concern 是动词。好，接下来是 life cycle， 一个单词没有空格横线， life cycle， 那通常它指一个产品啊，就叫做 product life cycles， 一个产品的寿命啊，到底有多长，使用多少就可以报废了。好，这是它的使用年限啊，时间长短啊，这都是它的 life cycle。 这就是我们需要预习的生词部分，下面我们来听一下录音。 You will hear a business student predicting how management might change in the next few years. Well,I've been talking to managers in a number of businesses and reading surveys about the future of management. And what I'm going to present in this seminar is a few ideas about how the activity is likely to change in the next 10 years. It isn't a scientific statistical analysis, just some ideas for us to discuss. One area I want to mention is business markets, and I'm sure a really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will be a major increase in competition, with companie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trying to sell similar products. Consumers will have much more choice. For instance, food products sold in Australia might be manufactured in the USA, China, Finland, and dozens of other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mergers and takeovers mean that governments are actually losing power to major global corporations. We can probably all think of companies that exert a great deal of influence, which may be good for consumers. A third point I want to make about markets is that in the rapidly expanding economies such as India, China, Brazil, and Russia, demand is growing very fast. This is putting pressure on resources all over the world. I think businesses are becoming more open to external influences. In particular, companies are consulting customers more and more before making their business decisions. Companies are finding out what they want and providing it, instead of making products and then trying to sell them, which is the model of years ago. Another influence is that concerns about the environment will force manufacturers to extend product life cycles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pollution and waste. And, in some cases, regulation will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Many societies are much more fluid and democratic, and the structure of companies is changing to reflect that. I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a greater emphasis within companies on teams created with a specific project in mind. And when they're completed, the teams will be disbanded and new ones formed. More and more people see work as simply one part of their lifestyle, and not the most important one. And as the workforce is shrinking in some countries, businesses are having to compete for staff instead of being able to choose among a lot of applicants. Typical examples that will attract and retain staff are traditional ones like flexible hours and,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made possible by advances in technology, remote working, with people based at their home, abroad, or almost anywhere they choose.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难度技巧叫 omission。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把今天的听力材料听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它到底讲了些什么内容啊。我们从一开始开始看哈。 Well, I've been talking to managers in a number of businesses and reading surveys about the future of management. 嗯，看来是做过功课的啊。他说我最近和几个不同企业的管理人员都聊了聊，并且一直在读有关于管理的未来的调查。 And what I'm going to present in this seminar is a few ideas about how the activity is likely to change in the next 10 years. 在今天的这个研讨会上呢，我想就未来十年管理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变化来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It isn't a scientific statistical analysis, just some ideas for us to think about, just for us to discuss. 他也很谦虚地说自己的这个分析呢并没有经过非常严谨的科学统计分析而得出的，他只是自己的一些主观的观点做一个分享。 One area I want to mention is business markets. 这个其中我要讲的呢就是所谓的商业市场。And I'm sure a really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will be a major increase in competition with companie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trying to sell similar products. 也就是在这个市场上呢最显著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竞争 非常激烈，因为世界各地的公司他会去卖类似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会产生激烈的竞争。Consumers will have much more choice. For instance, food products sold in Australia might be manufactured in the USA, China, Finland, and dozens of other countries. 那当然，消费者的选择也会更多了，比如在澳大利亚售出的食品中可能会有美国、中国、芬兰和其他国家制造的产品可供选择。其实竞争嘛，带来的好处就是消费者其实有更多的选择了。 At the same time, mergers and takeovers mean that governments are actually losing power to major global corporations. 与此同时呢，不断增加的企业合并与收购表明大型的跨国企业实际上正在从政府手中夺权。这里边有几个事儿，就是谈到商务里边公司的合并就可以用 merger， 两个公司合并。 takeover 呢是甲公司购买了乙公司，所以它是收购的意思。那么 takeover 如果是名词，它就不需要分开写，直接是 take， 没有横线空格 over、如果是动词呢，是 take 空格 over。 Governments are actually losing power to major global corporations。就是你那个政府他的权力越来越弱了，他让位给跨国的公司。因为跨国公司呢其实他很好协调，什么关税啊等等，原产地啊他都会去优化。 We can probably all think of companies that exert a great deal of influence which may be good for consumers。 我们很可能能够想到一些这种案例，就是这个公司的影响力非常的大，对消费者来说呢也是好事儿。这里边有一个单词叫 exert， 及物动词，就是施加，就是 do 的意思啊。exert a great deal of influence， 也就是产生非常大的影响。A third point I want to make about markets is that in the rapidly expanding economies such as India, China, Brazil, and Russia, demand is growing very fast. 那我还要讲的一点关于这个市场来说，就是快速增长着的经济，比如说在印度、中国、巴西和俄罗斯，它的需求增长非常的快。好，这儿呢请大家注意一个用法，是 a third point。 平常我们学都知道这个表示顺序的词前面用 the first, the second, the third， 但是这里边呢用 a， 不是说他说错了，而是说他更强调的不是顺序是第三个，而是又一个碰巧排位于第三。这个英文的叙述词与不定冠词搭配是有这个含义，所以 a third。 那我要是前面提了三件事儿，那我说还有一件，英文就可以说 a fourth， 表示还有一个。好，继续。 This is putting pressure on resources all over the world。 这个呢对于位于世界各地的资源来说都带来了压力。那我们逐句的讲解的部分呢就结束了，下面我们再给大家放一遍录音。 You will hear a business student predicting how management might change in the next few years. Well, I've been talking to managers in a number of businesses and reading surveys about the future of management. And what I'm going to present in this seminar is a few ideas about how the activity is likely to change in the next 10 years. It isn't a scientific statistical analysis,Just some ideas for us to discuss. One area I want to mention is business markets, and I'm sure a really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will be a major increase in competition, with companie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trying to sell similar products. Consumers will have much more choice. For instance, food products sold in Australia might be manufactured in the USA, China, Finland, and dozens of other countries.

不是那么正式的一个用法，可数名词，公司的意思。那我要说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那就是多国的跨国企业，跨国公司。 那么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corporations 这个词更强调它是有一个法律结构，指定的法律结构。 嗯，对。 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什么什么公司，英文的写法是什么什么点 co， 就是一个缩写。 就是 corporation。 corporation 还是 company？ corporation。嗯 ，corporation， 然后他会写一个 LTD 一点 limited， 就是有限责任公司。 嗯， 也就是说，从法律上来讲，如果这个公司还不起债务了，那他的什么东西可以去用来还债呢？就是指公司所拥有的办公室的桌椅啊、机器啊、厂房啊，可以。但是呢，公司法人所具备的他们家的个人的财产是不能拿去还债的，这就是 limited， 是有限责任。 嗯。 好，那么再来看有一个词组叫 lose power to something。 lose 就是失去了啊，就是把这个权力失去了，让位给另外这个 to 后面所加的这个名词。课文里面说 governments are losing power to major global corporations， 就是政府失去了权力。那是权力到哪儿呢？是跨国公司，所以呢，你可以说跨国公司正在从政府的手中把权力拿走。好，那再下来呢，就是 mergers。好，那我要是用动词呢，就是 merge，M-E-R-G-E， 本身这个 merge 就有融合的意思。那我要是说两个公司合并了，英文怎么说呢？ 就是 two companies merged。对 ，merger 是什么意思？ 是它的名词，比如说两个公司的合并造成了这个人员之间的沟通困难，那你就可以说 the merger of the two companies incurs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between former employees of each company， 就每一个公司之前的这个员工之间的沟通是不畅的，那你可以用 merger of the two companies 名词。 那还有另外一个词是 acquire， 也可以 收购了哈。 嗯哼 ，acquire 是我们延伸的一个单词，跟这个 merger 有点像 ，merge，acquire， 对 ，acquisition 和 merger 是一个意思，就是两个公司的合并。 对， 当然 merge 指的是两个合并一块了， 它不太分谁是那个主动出击的人，而 acquire 呢是指甲买了乙 ，A acquire B 就是 A 收购了 B， 没错。啊，所以呢 ，acquire 这个词呢，有一个谁是那个买家，谁是被买的这个主次的含义。merger 呢就比较 中性一些， 它不强调谁是那个主动的买的，谁是那个被买的啊。所以这个词请大家注意。另外 ，acquire 这个词的拼写是 a c q u i r e。 嗯，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某一个地方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合并了。 嗯， 这个电视台和广播台合并， 那是应该用 merge 这个词。 没错 ，the merger of radio station and TV station。 对， 嗯， 好，还有一个在听力中出现的词呢，就是 in particular。in particular 呢，它就是 particularly 是一个意思，只不过它是一个介词的短语，而 particularly 是一个副词的短语，也就是具体地说这个意思， 尤其是怎么怎么样。哎、 嗯、 particular 是尤其的、 嗯、 那么你要强调某一个事情 in particular 或者是 particularly、原文中这么说的 companies are consulting customers more and more before making their business decisions， 就是尤其的是很多公司在做商业决定之前越来越多的会去咨询消费者的意见，他们会做很多市场调查。 对啊，因为最终嘛，他们服务的对象还是这个 consumers 啊、customers。好 ，consumer 和 customers 也有人去混。consumer 是指消费者，那么他呢，就通常是这种大众使用的东西的这个使用者叫 consumers， 而 customers 呢，有可能是指公司，对吧？比如说办公用品，那你把办公用品卖给一个公司，那么这个公司可以是 customers。但是呢不是 consumers， 咱们把这几个词呢商务的词里边的区分要弄得比较清楚，这些词呢是需要大家重点复习的。